北京时间8点整，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98.6，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打开一扇加速度的时光之门，我们用节奏炫彩你的活力心情。移动中的价值资讯，装满风驰电掣的 Talk 随行空间。翻开这本移动行车宝典，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FM 986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986，精彩随行期待。娱乐八卦集中地，时尚玩乐大无语，早八点一起来，无语不欢。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无语来啦。 我是小山，你是小岛，小学期同住37号，爸妈总说你乖巧，背后你却耍赖耍宝。相信你考试穿的纸条，想起我手上你买的药，也想起愚人节的脚，你那鞋油给我当牙膏， 给我当牙膏。那天你莫名其妙说迷上小妹头发的味道， 观瞧和她打起马 桥，和她打起马桥。 你去小妹床下吹口哨，被她家旺财追了八个街道，我这里狂飙，心肝砰砰跳，结果摔进了下水道，这辈子我都忘不了。呀咦， 春花秋月何时了， 时光在夏夜里匆匆流掉，那奔奔跑跑哭哭笑笑是我们青葱的年少，如今我们联系很少，却记得那年真心相照。虽然与你月圆天高，也祝你一切都好，也祝你一切都好，也祝你一切都好。 各位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无语来了，我是吴进浩。 各位早，我是于思淼。 哎， 新 的一天又开始了哈。 对，我觉得开场的歌曲选择特别的成功。 对， 这首歌是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的新歌，叫做《小山和小鸟》。 哎，我是小山， 我是小鸟。 一大早上这样不好，一大早上这样不好。 够了，够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来跟大家公布一下今天的话题吧。 嗯， 长得高。我说就难免有一些心虚， 怎么 我是属于那种太高的类型。长得高是怎么样一种体验？长得高是怎么样一种体验？ 对，一起来分享一下。其实有的朋友长得个儿特别高，在生活中他会碰到很多， 没错，这个我觉得非常有发言权了， 属于他自己会碰到的问题。 哎，就好像自己有单独一个世界一样，这个视角只有我。 对 啊，我从那啊这个高度别人都看不见，我只能看到别人的膝盖呀。 因为我经常问你嘛，下面的空气还好吗？ 对，就是不是咱们说的高，说的高，说的高。但是好像咱们俩聊着，你还有点发言权，我聊这高，反正就是就聊点这个特色的吧。 其实我觉得 可以说身高给我们带来的体验， 哎， 不管长得高还是 可以 一般还是， 但还是我觉得 不是很高都可以。 我就聊矮、哎，我也不知道，关键我只能跟大家说说这高的事儿了。 也行， 对吧？就有时候反正对、 嗯， 反正我是啊，这过什么门都得低头，什么门都得低头。哎、 那你说什么门？ 城门楼子我都好像得低着头，有一蜘蛛网。 有点害怕吧？ 有点害怕，对， 嗯、 对，恐高。一照镜子就害怕自己，我恐高症啊。 太高了。 对对，长得高是什么体验？ 嗯、 什么感觉？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 九八六。好的，首先呢，还是一起来关注资讯。我们来看看北京中小学啊，健康食堂将设油盐账本，不得出售碳酸饮料。根据北京市第一轮学生营养与健康状况监测数据显示，北京市中小学生啊膳食结构不尽合理。那北京市呢卫计委表示了，今年呢将在全市中小学生推广健康食堂，建立油盐账本，控制学生油盐的食用量，建立健康食堂的这个寄宿制学校，不得出售碳酸饮料等不利于健康的食品。同年呢，这个同时呢年内也是完成这个修订北京市中小学生健康指引，增加更加详细的运动指导。 嗯，希望中小学生们的饮食结构越来越健康。 嗯， 继续来看共享充电宝火了。那继共享单车、共享雨伞之后呢，共享充电宝也是火了，让很多的手机党松一口气的同时、 哎， 共享充电宝却存在着一定的安全隐患。 嗯， 那么在充电的时候，如果手机弹出是否激活开发者模式，或者是是否允许设备访问照片和视频，或者是提示是否信任该设备的时候，一定要谨慎选择，防止个人信息的泄露，那么避免盗刷的风险。 嗯 嗯， 因为现在手机功能越来越多了，和这个自己银行卡呀，就和经济挂钩之后啊，就很容易有这个存在这个，哎呀，这不良心的人， 对 吧？ 对， 就是想通过各种手段啊啊，算计您这个手机小钱包里边。 老惦记我那五块八块的。 那你放心没有啊？但是我怎么觉得，其实家里边自己的充电宝啊，好像充上电之后不会提示这些， 是 吧？不会什么激发这个开发模式这个，还是什么允许什么照片啊、视频啊？一般这接入电脑才有这样的提示， 是 对吧？所以说这充电宝是不是还有什么问题哈、啊？ 谨慎选择、 啊。哎啊、 嗯， 这个咱们继续往下关注啊。公安部团员系统三期上线了。一年的找回了1274名儿童。那公安部的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团员系统的三期上线启动仪式在京举行。那启动仪式上公布了团员的上线一年来共发布了1317名儿童失踪的信息，找回儿童1274名，找回率为96.74%。其中呢，解救被拐儿童40名，离家出走儿童750名，迷路走失的儿童192名，不幸溺亡儿童75名，其他意外身亡的7名，不幸遇害的儿童29名，外出到同学家玩耍的67名，因家庭纠纷、债务纠纷等这个原因不实举报的114名。 嗯，这个工作效率还是非常高的哈。 没错。 嗯，继续来看也是有关孩子的事儿啊。来看看啊、哦，不是孩子。 啊，就孩子容易发生这样的事儿。 哎，对。 嗯， 来看。这位唐先生 怎么样帮你折的？ 特别好，这个68岁我实在是说不出来了。这位唐先生呢是肚子疼了3天，一直感到恶心想吐啊，检查发现其腹内有一根3厘米长的鱼刺，已经刺穿小肠了，所以说医生呢将鱼刺取出。唐先生呢也是称他常用鱼汤去煮面，不知道什么时候吞下的鱼刺。医生就建议我们，如果发现吞进去了鱼刺或者异物，一定要立即就医，期间呢不要有任何的进食。 嗯，千万别尝试什么喝点醋啊，吃点什么硬东西给刮下去啊，这些方法都不太科学哈。 对， 一定这个是难受了之后直接去医院。再继续说到吃啊，吃好午餐让人年轻。那最新的研究显示了，吃好午餐利于人们保持年轻，吃不好则会诱发痤疮啊，让这个皱纹早早的就爬上了脸颊。专家指出了，外在的这个年轻人啊，这个来自内在的活力，吃好午餐不仅是利于保持年轻，还有利于全身的健康。吃好午餐呢，让人年轻啊，你中午准备吃点什么呢？这个周五中午吃点什么呢？ 其实我觉得真的是，我觉得三餐都要吃好吧，要科学的 科学进食，是不是？ 对于一个吃主来说，肯定是这样的，就是吃这一天一日三餐必须要吃好，吃不好就发脾气。 嗯，平均分配嘛。 对对对， 是不是？ 没错， 有菜有肉的。 哎，老话不是当就经常会说嘛，什么早上要吃好，中午要吃饱，晚上要吃少什么的， 对对对， 这些是吧？啊， 嗯嗯， 其实说的不仅仅是说咱们要吃的多硬啊， 嗯、 说这多挡口，其实主要说吃的健康、 科学哈， 啊、对，吃的科学。 嗯嗯，再来看看热天呢更容易。暴脾气，那炎热的天气让人的脾气也火爆了起来。 就是， 英国某大学的一位博士就认为，这很有可能是由于高温的天气下，人体会分泌更多的肾上腺素来应对。它能够提高人的注意力和反应力，而激动过后呢，会让这个心跳加速，更多的血液流至皮肤，反过来呢，帮助出汗散热和大脑的冷却。 嗯，啊，这是天气热的时候，但是我觉得其实什么时间一定要冷静下来，对吧？拿一把扇子，时常需要冷静冷静哈。 对， 继续来往下关注，我们来看看简婚主义新时尚。这婚礼啊是非常浪漫的，但是呢，办婚礼是件其实特别费钱、费精力、费脑细胞的事儿。那从您想想，从定制婚纱、定场地到安排活动环节和邀请人数啊，等等等等，无时无刻的不需要这个权衡啊，各方面来绞尽脑汁。其实呢，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则选择了简婚，甚至是跳过婚礼的环节。两个人呢，用节省下来的钱呢，去时间和钱去出去享受一下二人的世界啊，去旅行结婚，甚至呢，一不小心还将这游记啊出了书，亦或是带着双方的父母来这么一场啊具体的这个家庭旅行。他们认为呢，婚姻是私人的啊，是两个成年人关系的升华，没必要在外人眼前啊会去演一遍，也不用收份子钱，给自己和他人减负。而其他年轻人则表示了呢，这个婚礼啊强调的是婚姻的仪式感，通过这个仪式呢，去告诉自己已然是开启了下一段的人生，要担负起责任了。同时呢，一次婚礼也是父母的期待和安慰，那告诉他们自己的女儿呢，儿女啊，其实是离开他们之后呢，依然会有人爱，有幸福的生活。而且呢，婚礼呢也会给多年未见的什么同学啊朋友啊一次聚会的机会，何乐而不为呢？不知道大家怎么看？ 我是觉得刚开始就身边开始有朋友和同学要就步入婚礼的殿堂的时候，就特别激动。 哎，对， 还老跟着哭。 没错。 后来参加的多了以后，就发现都差不多。 哎，其实都那么回事儿， 嗯， 都那么回事儿哈。所以说呢，就还是选择适合自己的这种婚礼的方式。比如说像这个家里边人啊，本来以前我就没出过什么份子，那就不用往回再收份子，自己旅个行就行了，也没什么朋友，估计也没什么人来啊。然后呢，要是说这个，其实以前这朋友就比较多，而且呢，就好多人，其实我觉得有时候真是。到这婚礼的时候，一是喜欢热闹，二一个什么身不由己， 嗯， 自己家里边人，这个双方的家长肯定不行，你得办，这辈子就这么一大事，我就你这么一儿子，就这么一个闺女啊，一定得办，得办的，而且办的漂漂亮亮的啊，招人800-300块钱花。 嗯，感觉你要跟我划拳似的，刚才。 就反正人家说花的比较多嘛。 嗯。 然后呢，这个有时候自己确实是不太好拒绝，对吧？ 是。 嗯，所以说还是，我觉得结婚这更多的是两个家庭的事，两个家庭商量吧。 我觉得只要不浪费， 哎， 铺张，怎么样都是好的。 自己开心的情况下， 嗯， 哈，家人开心。今天和大家一块来聊的话题，长得高。是怎么样一种体验啊，也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说的发送给我们，咱们继续来往下关注啊。 来看日本爆发了薯片荒，最贵是950元一包。那由于今年呢，日本国产的土豆供应是短缺了， 嗯， 多家的食品企业就宣布停售数十款长期热销的这个薯片产品，那么一时间呢，薯片薯条的销量大涨， 嗯， 2-3倍，价格也是出现了飙升。那由于市场上已经很难直接买到薯片了，所以部分的网站出现了天价薯片，那一袋薯片的价格被炒到了950元人民币。 哇！ 更有甚者呢，还把这个袋装的薯片拆成一片一片的来卖。 好，这个太好了。 嗯， 哎呀， 让我把土豆卖给你们。 对对对。太有意思了，这个咱们是不是可以拿着点这个薯片什么的去发笔横财了啊？ 啊，对，我就说嘛，从土豆到薯片、薯条， 你还记不记得之前咱们那个节目说过一个，就是有一个地方那个生蚝虫灾， 记得呀， 啊， 嗯， 后来真的让咱们中国的一些吃主们上那， 是不是天津的一个女孩？ 带着全家， 成都还是四川吧，我记得。 哦，是吗？ 我忘了，反正是咱们这个中国一女孩到带着全家那儿、 嗯， 一天300斤。哎呀， 伸出援助之手， 援助之手、 嗯。 哎，我觉得这个放在咱们这儿就不是事儿， 对 吧？ 对 对，这包括这个薯片也一样啊，这不是事儿，这都。 咱们有这种能力。 对，有的是能力啊。在吃方面，咱们还是比较有能，不是咱们俩之间还是比较有能力的哈。今天和大家来聊的话题，说说这个。长得高是什么感觉？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几种山似望的草原，上野花一片，远在远方的风比远方更远，我的琴声呜咽，我的泪水全把远方的远归还草原，一个叫牧童，一个叫马尾，一个叫牧童，一个叫马尾。 特别辽阔的一首歌。 对啊， 对吧？ 嗯， 唱出了一个辽阔的草原。 对 啊，瞬间这心情都开阔了。 嗯， 对吧？一早上起就应该多听这样的歌， 是不是？ 对，听完之后自己感觉就痛快多了都。 尤其是当我听到那句一个叫木头一个叫马尾的时候， 对， 我就想起了我是小山我是小鸟。今天歌特别的， 对， 是吧？ 因为今天话题好啊， 对， 今天咱们话题一块儿来聊啊、 嗯、 长得高是怎么样一种体验，就是个高的朋友，当然了个矮朋友其实我也可以，就是我觉得大家也可以聊一聊，对吧？ 就身高带给你什么样的体验？ 我先报一下我自然个人的身高，我就这叫，要不然这好多朋友不敢互动了都，是不是？1.9米。嗯， 都1米多，你何必呢？ 对，心虚的人往往就是解释的比较多。 不要想的太多。 对、 嗯， 来看看吧，大家这个身高啊，就长得高是什么样一种感觉？TL 他说了，说这个作为身高1.75米的女生，我只想说，专业撑伞18年， 就总是为别人撑伞。 真是这样，因为你高，那别人的你，比如说你在站你旁边1.65米的给你撑伞，那就太费劲了，对， 嗯、不太合 适，往上多举10公分啊。 对 不对？ 真的坚持不了 啊！对，你1分钟2分钟行，那你说这走一的长路只能你，哎，而且1.75米的跟别的女孩走一块，你搂人肩膀是搭在人家肩膀上，很舒适， 嗯， 是不是？往人搭， 对， 哎， 嗯， 痛快，嗯， 很期待吧？ 我期待1.75米女生搭着我肩膀是吗？哎呀，丢死人了那就啊！ 嗯，来看这位叫支持数字嘛，说、 哎、 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我比墙还要高。我的净身高是1.86米。 嗯，这个你家乡那墙也不算高。 对，我想1.86米也不是特别高。 对，正常身高。 平均身高。 平均身高。啊、嗯，这有时候乡间那种小篱笆墙，就它其实可是就一个隔离的作用起到，并没有什么什么其他的作用。 那你一定也比那个墙还高。 我啊， 嗯， 到我腰，到我腰。 小篱笆墙吗？ 到我腰。菜园那篱笆啊，那个睡不着啊，这个醒来了，他说了，哎呀，身高1.8米，真的其实特别想再长5厘米，被一个1.55米的女生嫌弃过我矮啊，而且一脸认真的建议我，你买个增高鞋垫啊。 其实我们昨天真的讨论过这个话题，就是女生之间在讨论，就是说为什么身边有好多朋友就女孩长得特别娇小， 为什么？ 然后男朋友长得巨高， 为什么？ 然后大家就说，有的特别高的男生就喜欢娇小的女生啊 啊， 嗯， 就喜欢拿在手里的感觉，是这感觉。你1.9米和1.5米那可不就拿在手里吗？ 找到亲子的感觉。 不是，我就觉得好像就是有时候，我觉得上学的时候啊，尤其那女孩就成长比较慢的时候，说话其实有点伤害人。 是吗？ 你想，这我， 你被伤害过？ 这经常被伤害啊。 比如说。 老跟我表白，我那时候哪懂这个呀？没有，就是说他说话很直。 嗯， 你比如说现在咱们都知道，其实说话的时候应该给人留几分余地的，留几分面子的，对吧？你看人家已经1.8米了，1.55米的小女孩还说啊，你得穿个增高鞋垫，你说是不是就感觉啊？怎么了？ 那我觉得咱们日常的相处都是这样对你。 哎呦，我可能从小被伤害惯了，就没什么事，脸皮比较厚啊。嗯，但是就有时候别往心里去，对吧？ 嗯， 也不就千万跟女孩别还嘴，听着，别说，别多说， 嗯， 容易把脸挠花、啊。差不多这个距离也能够到你的脸了。 嗯， 榴莲味的锤子，他说了，这1.72米的女子，像小鸟依人，却总是大鹏展翅。还真是，你还别说，如果说一个就是1.6米多的女孩啊，就小鸟依人很轻松，超过1.7米之后，你要再小鸟依人，好像就有点大鹏展翅那感觉了。 所以我 再稍微壮实一点。 所以好像长得高的女孩就想找那种比平均身高再高一点的男孩，她就能小鸟依人了， 哎、 是吧？ 哎，对。但是通常你刚才说到一个问题了，就是说，哎，这个1.5米几的这小女孩，通常找一呵1.9米多的这个大男孩，对吧？ 嗯， 哎，这个为什么1.7米多这女孩她也找1.7米多的男朋友呢？这也经常见，就是俩人差不多一边高。 嗯，我觉得这1.7米多的女孩很容易就被这个不太到1.75米的男孩骗走了。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 这 事儿、 就是啊、男孩先小姐一人踏了。 就人总是在追求好像自己那不太 哦，就必须得就是 你懂的、 啊，我懂，我明白了，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就是说这女孩自己小鸟依人不了，这男孩只要往她身上一依偎， 对，是不是？ 其实我的意思是，男孩不太高的时候就想找一大高个儿，通常都是这样。 反过来，对， 是吧？ 对对对，腿短的想找腿长的， 对 吧？啊，这颜值低的肯定想找也颜值高的，那其实也不一定吧？就反正就不用分析别人了，反正就是这个 弥补一下自己的遗憾嘛。 对，是这样的哈。继续往下来看。 小可爱说， 嗯， 我矮但是我捡钱快呀。 对呀、 啊、 哎，你还别真别说啊，矮有矮的优势，真的有好多优势。 比如说 灵活 啊，灵活， 对吧？灵活，而且好多地方不用担心什么，不用看上面什么标牌，小心什么撞头，不用看，挺直了腰板，挺胸抬头就过去了。 他一般都是关注到小心的滑， 对，小心的滑，就关注底下就行了。但是身高高的又得关注上边，又得关注底下。 而且你没有发现，就不是特别高的朋友，他都很聪明啊。 嘿，这你说到点子上了，这我准备最后压轴说，对，没错。你想， 哦、是是 你想，都一样供血啊，那一米九的得供多少？一个循环慢，我们这是一下咔咔一米五的，迅速快，高速公路啊。嗯， 不太需要那电动的泵。 对，哎呀，实在是能给自己找借口现在啊。再看其他朋友啊， 小丑眼里的疯子吧。 嗯， 说可不可以用我30斤肉换我长高15厘米？ 嗯，那估计是不行。 哎，肉也不少。 对，就是，哎呀，你看，往往是这样，就你会发现那个，人家就说又高又帅，这人都说成习惯了。哎呦，你看那小伙又高又帅的， 对 吧？一般说，哎，你看这孩子又矮又胖，就好像就把他们就结合在一起了。所以说。你看这高的人家身材也好，长腿欧巴，全形容人家的、 嗯、 对吧？是不是这样？ 那女孩子呢？ 女孩子 长腿美女， 哎，大长腿，是不是？ 长腿美女， 哎，长腿美女都这么说，你个儿一矮，那就形容、 小天使。 这还是女孩呢？你说那个像我们男的这一般的 小瓷娃娃 啊， 嗯、 这 大瓷娃娃。大黑瓷娃娃， 对，又黑又矮，那样又胖，你怎么办？哎呀，难了。谢汝莹他说了，每次下雨和同学打伞，伞总是贴着我的头啊。 嗯，就是 下回你打，对，太高了。 太高了。 嗯， 我们再来看，也是说伞的这位朋友就更有意思了 啊。 那你知道我总是被伞捅到太阳穴吗？ 这是真高了。对， 嗯， 对。哎，我还真不知道。就是这么高之后，就是这个感觉是不一样的。 其实有点麻烦，要是这么形容一下的话，就不太羡慕他们了。 嗯、其实他们也有一个大优势， 嗯， 人群当中好找 啊，是， 对吧？真的好找， 嗯、 就是像我们这种平均身高再以下一点的呀，好多时候，比如说有一次我记得特别清楚，就看一个演唱会。 嗯， 演唱会呢是那个就是类似酒吧那种，人特别多 哦。 然后我看，我其实就 天哪， 怎么了？ 啊， 怎么了？ 我可以想象， 看不就是那些挺好的那乐队，怎么？ 深表遗憾。 怎么了？ 你一跟我说那种状况，我脑补了一下画面，我就想深表遗憾。 我就挺喜欢，就不是特别熟，但是呢还不错那么一个乐队， 嗯、 想看一看。然后就只能拿着手机开着录像模式，举起手举起来，哎呦，看着还不错呀。后来这其他人，你看人家身高这个偏高的，就是哎，你干嘛呢？我说我看那演唱会。 我说不是说你，我说就是不太特别高的朋友很聪明吧？ 嗯， 我从来不知道有这种方法。 没办法呀，你实在没有，你看似好像是，哎呀，我想记录下这精彩瞬间，其实自己根本看不见。 嗯、 人说你看这很简单，我这看得挺清楚的呀、 哦。 啊，没办法，真的挺没办法的啊。 逼出了一些生存技巧。 对，是这样的，太高了啊，人家太高了。 嗯。 再来看一个吧，大曼啊，说我是一个女生，但是呢，身高却1米8，还是练体育的。你说，哎呀，这个教练呢？还让我剪了短头发，和1米88的对象出去啊，就自己觉得是两兄弟啊。这个我有时候上了女厕所，别人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自己。 嗯，好像这学体育的女孩又剪短发的时候，好像会呈现出一种， 对，就是稍微的有点这个男性，对，男性的那感觉。但其实不是，很多练体育的孩子其实他也是很女孩女人的， 嗯， 对吧？ 嗯 嗯，对，很女人的。 对， 哎呀，好吧，今天。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吴鱼来了下半时段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吴建浩。 各位好，我是于思淼。 长得高是什么样一种体验是今天的话题、 嗯、 欢迎大家快速的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好的，一起来关注下半时段的资讯。最近有一部真是还挺火的电影，虽然我没看，但是就周围无数朋友给我讲过大概里边的剧情了已经啊。 被剧透了。 哎，被剧透了，真是被剧透了、嗯、印度电影呢在中国人这个中国是怎么火起来的呢？摔跤吧爸爸、 嗯、 啊，这个是最近特别火的一个电影啊。 是 三傻大闹宝莱坞呢，这等等这些电影均是近几年的印度电影在中国市场的成功力作。大多数学生呢都说喜欢宝莱坞电影，那年轻的观众呢喜欢电影里的像歌舞元素，而50岁左右的中国人呢心里边记着的还是几十年前印度电影《流浪者》的插曲《拉兹之歌》，是不是这么念？拉茨拉兹啊，不知道。近年来呢，反正一些这个宝莱坞的电影啊，从歌舞剧风格呢走向展现社会问题，不论是《三傻大闹宝莱坞》还是这个《摔跤吧爸爸》，都是有自己这个展现社会问题的一面。比如说三傻呢是展现的学习压力方面， 嗯， 这个摔跤爸爸们呢是重男轻女的问题，都能在中国影迷当中呢引发共鸣。 嗯，这电影确实良心品质啊、 哎、 演员们也是特别的努力。 嗯， 来看在电影摔跤吧爸爸中，阿米尔汗饰演的一个想为国家拿金牌的摔跤运动员， 嗯， 梦想破灭之后呢就将自己的女儿训练成了世界冠军、 哎、 那为了角色的需要呢，他是先增肥成97公斤的大肚皮爸爸，又用了5个月健身减肥将体重减回到70公斤。 嗯 嗯，看完这个我想大家都有信心坚持减肥了。 对，而且真的挺励志的。 嗯， 就会觉得你再也找不到任何理由说哎呀我减肥不下去啊，我有什么什么样的问题。其实没有任何问题，你看人家这么大年纪，首先年纪在这儿，第二是就先吃胖之后，这我觉得啊这应该大家都能做到，吃完了就躺着呗，躺完是吧， 对对对， 再吃， 对对对， 哎，都能做到。但是几个月的时间再从这个公斤数减回到以前，而且是健身出一身那个腱子肉的啊， 嗯， 块儿那就难了。 对，我觉得有的时候就得逼自己一下。 对， 我看过这个演员，就是就有关于他这减肥这事儿吧。 嗯， 他说导演其实开始建议他，你可以先从瘦拍到胖。 哎，对，没错。 但是他就怕自己胖了以后就没有那个 毅力 再瘦回来。 对， 然后就先吃胖再减下来。 对，所以说真的 挺了不起的， 挺了不起，让人尊敬啊。再来看看小萌物机器人治理黑臭河。那在长沙市的这个某个河畔啊，一条一个长这个60厘米宽40厘米的蓝色机器人呢，也是架着四个小短腿啊，转着2只大眼睛啊，这个伸长脖子准备开始侦查了。别看他颜值不高，他可是萧河专业检测团队当中的一名主力军。现场的一个工作人员也介绍了，说这个机器人呢其实它的全称啊是这个管道内窥电视检测系统，已经成功的发现了堵塞这个淤积啊30多处，以及企业单位小区工地110多处的雨水与污水雨污水管乱接错排等这个情况。 嗯 嗯， 感觉现在这机器人能做的事情越来越多了哈。 没错啊。 嗯，继续来看看上海的护士姐姐出了国内首套看病的绘本。 哎， 小时候呢，不知道是不是大家也害怕打针， 嗯， 那为人父母了，是否因为生病孩子害怕上医院吵闹而感觉很无助哈？ 嗯， 哎，护士姐姐来救我们啦。那么打得了针，上得了手术台，看得了门诊，护士姐姐们现在呢还一起出了一本看病的绘本。 嗯， 那么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的25位护理专家们用他们的智慧联合儿童绘本创作的专业团队，是为孩子们创造了一套国内首本充满魔法的神奇绘本，叫做我不怕上医院系列丛书。 嗯， 那这套书呢是有4本，有看病我不怕、打针我不怕、住院我不怕和穿刺我不怕。 哎， 那么4个主题故事呢是让孩子们了解到如果生病了，医院会在医院自己会经历一些什么，那这个过程是否真的有自己想象中的那样害怕。 嗯， 那绘本中呢还有不少的贴心提示，也可以让家长们了解照顾孩子们的时候需要注意的细节。 哎，是这样的啊。 嗯，挺实用的。 对，所以说这个辛苦了， 啊，护士姐姐们，辛苦你们了。 人家还有专业的绘本团队呢。 对，你看，就这真是打得了针，对吧？平时又得这个盯得了手术台，看得了门诊等等，就还得这兼顾着看这个写画绘本。 嗯嗯嗯， 就其实挺多辛苦，我感觉。 对对对。 感觉都替他们辛苦。 嗯 嗯，是不是？ 替他们辛苦 啊！ 嗯， 替他们辛苦。而且呢，还有就是，我记得好像最近出了一个乐队。也是一些这个高材生的医生团队， 是吗？ 很厉害，很厉害。你看人家没平时人家就当解压，但是出了很多关于医学啊病的一些歌，也挺有意思的。嗯， 啊，歌也是类似于那种题材的。 对对对对，全是跟什么病有关的，然后跟工作有关的啊，所以说挺好玩的。 嗯、 今天和大家一块来聊的话题，说说这个身高啊，长得高是什么样一种感觉？也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微笑背后是叹息。 直到你穿过人来人去的光影里，淌过无处安放的回忆里，直到深情痛觉都被你降临，直到我波澜不惊的生命还可以惊天动地。 今天听了很多的新歌， 嗯， 这也是一首新歌，叫做《惊天动地》。 惊天动地，没听过啊？是一首新歌， 嗯。 今天来聊的话题，长得高是什么样一种感觉？长得越高啊，其实我真的觉得呀，上边的氧气太稀薄了，没什么意思，真的，真的。 你体会过吗？ 有时候这个站的梯子什么呀，或者站个高台阶什么，也能有这个感觉，有这感觉。 我刚刚也是，就为了准备这个话题，我就把我的椅子调得高了一点。 哎，感觉怎么样？ 看看跟平时有什么不一样 啊？后来发现也没什么不一样。 不，还是觉得通透了一些。 哎，不是， 通透了 有不一样，有不一样。我突然你这么一说，我就知道了。发现脚着不了地了，脚在这一直晃着呢。我说感觉，哎呀。 所以我们是坐在一个吧椅上在直播吗？ 对，不一样，不一样，确实是不一样啊。就身高是这个就比较高，是什么样一种感觉？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来看看吧，大家的说法。超能小可爱他说，男朋友啊，1.83米，我1.68米，他有时候老嫌弃我矮。每次坐车的时候，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办法碰到扶手，他就是我的扶手。 这不挺幸福的吗？ 挺幸福的。 我觉得， 这情侣之间嫌你矮，其实我觉得打情骂俏的。 对对对对对。 准准静静，哎呦，哼。 你都叫小可爱了，是不是？ 啊，对呀、啊，超能小可爱，这她男朋友叫超能吗？对不对？ 超能的小可爱。 对。 这样。 啊。 嗯。 真能给人家白我啊！ 来看呆呆说，不都是1米多吗？难道你2米啊？ 就是啊，对，对，谁不是1米多呀？也有两米多的，也有两米多的，但少啊，少啊，少。对，陈红小丽丽她说，本人1.72米，之前我男朋友1.98米，我坐在他的肩膀上，只有俯瞰整个世界的感觉，走哪里回头率都爆高。是您的这俩人加一块3米多了， 太高了。 对呀、啊，这家伙。 哎，我记得，我们上高中的时候，班里有体育特长生，有、我们两三个篮球队的， 哎， 基本都一米，最矮的1.92米， 哇、 哦，有一最高可能是1.95米， 那跟我差不多了呗。 就是他们就是可能训练太辛苦了， 嗯， 然后上课就睡觉嘛。 哎，我问一下啊， 嗯， 就是因为1.9米，我当时我记得就是在学校的时候，其实宿舍那床就已经对他们的压力很大了， 嗯， 对吧？睡不下。 嗯， 然后这个座椅什么的怎么办？像1.95米的那种坐座椅就很难受，应该。 我真的觉得他们应该挺难受，就把自己窝在那儿还睡觉，多厉害。 然后呢？ 而且那个门框也是，真的觉得得低头。 哎、对。 然后我们班主任就是个儿属于那种平均又稍微矮一点， 嗯， 然后有的时候就脾气上来又忘了自己这个身高的问题，然后有好几次都是，你给我站起来。然后缓缓的就发现还没站完，还没站完，还没站完，还没站完。然后班主任就 你还是坐下吧， 就仰视，对对，真的是你坐下，好好尴尬， 对对 对, 对，挺有意思啊。 嗯， 还有这个金晨玲他说了，拍照我永远在最前面拿手机，就因为个高嘛，角度好。 对对对对对，来看这位叫吴沁梅的朋友说。就是冬天呀，明明都是女生嘛，你却为别的女生挡风。 对，就是，就像刚才咱们一开始说那个话题啊，就是问那个问题啊，就1.7米多了之后啊，就会觉得你本身是娇小，但是呢，你又没法做出娇小的样子了，只能去照顾别人了。 对，别着急了，冬天已经过去了 啊， 夏天来了，该给人挡太阳了， 该挡太阳了，该有影子了啊。午夜彪他说了，说腿长啊，下蹲特别难受啊，本人1.8米。的个子腿长有119，超级难受。还有就是买衣服不方便，裤子要大的，长的上衣呢要小一号。 就是好像上衣跟裤子还不能买一个尺码。 对， 嗯， 不穿进，他不匀称啊，这腿太长了，匀给我们点，太长了这腿。 皮皮镜说：“我172也不算很高啊， 嗯， 但是宿舍挂着镜子， 哎， 舍友都能照到头顶，而我只能照到下巴，那就还是高呗， 还是高，还是高， 比其他舍友要高， 还要高， 嗯， 那这镜子挂的都不合适，没一个人能照着脸的呀， 为了中和嘛， 中和，您这中和的有点太中和了，其他人照一个头顶还能梳梳头发，你就刮个胡子啊，女孩没胡子啊，ZZZZ 他说了，班里擦黑板有人够不到。”总会喊我，体育课做徒手操不可能偷懒，第一排第一个腿在课桌下窝久了真难受啊！1.73米的女孩， 嗯，我觉得这女孩只要过了1.7米就会挺显高的， 嗯， 是吧？ 其实这方面你应该还有点发言权，你也属于1.7米多的那种了，穿上鞋得1.723米了，对吧？ 啊、哦，可能吧？有、 啊。那你不跟大家分享一下，就你们这个身高在当时这个比较高的那个年代，啊，因为你们这年代比较早一点嘛，就是我想说的是，你这个身高在你们那年代算高的了，对吧？ 没有，其实我特神奇 啊！ 我上大学之后长了不少。 哦，33那年才窜的啊！哦哦、啊，是这么回事？ 我窜什么？ 啊啊！啊，蹭个儿，蹭个儿，你以为呢？好好的，认真的，认真的，就是不是，你就说说你高的感觉。那你后来也算比较高的呀？ 没有啊， 1.7米多点，不是？这你不是说超过？ 我跟你说，我从小到大都特胖 啊， 所以我并不显个。 这我们都能感觉到，这能感觉到。 我并不显个， 嗯， 所以现在瘦一些之后， 嗯， 瘦下来之后， 哦，现在算瘦的。 就经常有人说我高，我都不觉得。 哦， 就说你挺高，我说我不高啊。 哦， 就是因为我 自己，对对对对， 我一直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 就主要看横面了，就镜子老照不下自己， 小墩子一样。 哦， 所以不觉得自己高。 哦，明白了。 所以你是一直觉得我还挺高的。 对，其实外人看起你还算比较高的。 是吗？ 尤其我们个矮的这种啊，嗯，还可以，还可以，还可以。 好欣慰啊， 问半天什么都没问出来，跟我扯一些别的啊。严严比较瘦，他说了，下雨打伞的是我，长裤穿成8分裤，这 是腿长， 多少人羡慕的这种感觉啊。 是 啊， 啊，嗯，你盖你说身高163，有一次学校开会，突发奇想就想我试试踮脚尖的感受，然后就发现， 啊， 如果1.7米多看到的是别人的头顶，我看的只能是后脑勺。但是我第一次清清楚楚看到了开会的老师。 嗯， 就踮起脚尖，发现世界都不一样了。 嗯，真的不一样。 嗯， 你想想那种感觉，就像是别人站在平地，你站在台阶上那感觉，是不是？ 啊，对，还是有优势的。 有优势，有优势， 嗯， 啊，在看节目方面肯定有优势的。 对。 段梦瑶他说了，173的妹子到南方上大学根本找不着男朋友。室友150可爱了啊，自己特别尴尬，比很多男生都高。你们这个1.8米以上的男朋友都是从哪儿找的？问咱们呢？啊， 嗯，来看你时可以说高是怎样的体验？天哪，你知道那种进门被门框刮到头发的感觉吗？ 嗯， 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我们家门高，还真是没感觉。 特殊定制， 对。这刚才咱说一半，其实， 嗯， 我就记得当时上学的时候哈， 嗯， 就那个上下铺那床，我们那上学其实还比较艰苦，都是那大铁架的床， 嗯， 而且上下铺都住人。我就记得那些又壮实啊又高的同学住那床真的挺难受的，就是你会感觉他整个人是窝在那里边睡， 对对对， 他腿伸不直的，实在说想伸个懒腰，是把腿从那个床架子那边伸出去半截， 哦， 啊，伸出去最起码得10公分。嗯，然后呢，自己再伸个懒腰，再收回来。 尤其如果他们住上铺的话，会更难受一点。是不是？ 哎，对， 嗯， 估计这手一搭了，哎，摸着地了，好像。没 那 么夸张， 有那么高 吗？没那么夸张，没那么夸张。 它是融化了吗？ 我是绿舌头，我能来继续往下啊，看这个。哎，还是说这个大家都是1米多的啊，别互相伤害。时已，他说了，高中啊，非和一个同班身高1.8米多的男生顶嘴，结果他来了一句：“信不信啊，我分分钟的把你这个像小鸡子一样啊，从5楼上扔下去。”我顿时就怂了，啊，只因为我一个身高1.6米，这个体重不过百的妹子一枚。 那就这个时候还敢跟180的男生顶嘴，是不是？ 女孩其实跟男孩之间不会有真的那种 是吧？啊， 我觉得没准这男生喜欢他， 就是上学的时候不都是喜欢谁招谁吗？是不是？ 嗯，说到这个就有经验多了 啊。 哈哈哈哈，来看这位叫马帅的朋友说 啊， 从地铁座位上站起来，每次都会跟扶手撞到，就是那个 哦， 可以动的那个。 我也是，我也是，这我也是，这我也是，就 一伸手，哎呦，撞上手了，撞上手了，撞上手了。旧梦不停，他说了，长高是一种什么体验啊？长得高，我来告诉你，我来跟你们说啊，我从来都不知道，你竟然来问一个在公交车上站起来都摸不着上面那根杆的人啊，问长得高是什么种体验？哼， 嗯，就感觉还挺理直气壮的样子啊， 了不起， 嗯，了不起，了不起。 对，我就想问问你们，我们长得稍微矮点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 你们这聊高聊高，这么高那么高的，这摸到这什么扶手，那不头碰扶手难受，头碰门框难受吧？我们就不难受，我们从来都不难受。 你看你数落我们的那个样子。 嗯，挺好挺好，聊这么多这个，让我们这个其实也了解了一下哈，就是到底身高比较高的人到底是一什么状态啊？有时 其实就是想找点开心的事跟大家聊一聊。 对对，无所谓，高矮的又怎么能怎么样呢？ 我们下周的话题是长得矮是什么体验，胖是什么体验，瘦是什么体验。这是一个系列话题。 脸圆是什么体验？哎呀， 长得黑是什么体验？ 对对对，等等哈，对，其实就是给大家找点乐子，希望大家都能开心吧。马上周末了，希望大家周末也开心。 是啊， 咱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全部结束了，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朋友们， 拜拜。 世界漆黑，其实我很美，在爱情里面进退最多被消费，无关同样的是非又怎么不对，无所谓。如果像你一样总有人赞美，围绕着我的卑微也许能消退，其实我并不在意，有很多机会像巨人一样的无畏，放纵我心里的鬼，可是我不会丑八怪呀呀，能否别把灯打开，我要的爱呀呀触摸在漆黑一片的舞台，丑八怪呀呀，在这暧昧的时代，我的存在祸水，有人丢掉称谓什么也不会，只要你足够虚伪就不怕魔鬼，对不对？如果剧本写好谁比谁高贵，我只能沉默以对，美丽本无罪，当欲望开始贪杯，有更多机会像尘埃一样的无畏，化成灰谁认得谁，管他配不配，丑八怪呀呀，能否别把灯打开，我要的爱呀呀，触摸在漆黑一片的舞台，丑八怪呀呀，在这暧昧的时代，我的存在呀呀 北京时间九点整。